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但系高就你未有小朋友啊？ 未嘅。 咁但系你屋企都有细路仔噶嘛？好似系。 系因为屋企人就早前就生咗个好可爱嘅 B B 女，咁就而家大约14个月左右啦。 哦，即系岁龄咁样样。 系啦。 我嘅小朋友就4岁半啦吓。咁有样嘢其实即系作为父母都觉得好神奇嘅，就是、你每日睇住佢长大，咁啊佢每日咧都仿佛系学到一啲新鲜嘢嘅。咁但系有时候好得意喎，即系。你又会一路睇嘅时候又諗返细个嘅我同而家嘅佢相比啊，究竟佢而家叻啲啊定係我细个叻啲呢？讲緊嘅当然就係唔係讲緊学例话 ABC 啊，即係学加减数啊，唔係学呢一啲啊，讲緊例话有时候一啲嘅手脚协调位啊，即係因为我个仔呢坦白讲佢係真係论尽嘅。佢係论尽到一个位呢係成日都跌啦。跟住行路嘅时候呢极容易棘亲啦。 即係左脚棘右脚嗰种。 係啦，即係你唔知佢点样都可以棘到嘅。跟住有时候呢係即係平衡力呢就即係要去单脚企呢，即係企一阵嘅话呢就会开始失去平衡嗰种咁样嘅。咁我諗返哇细个嘅我点睇都应该唔似系咁渣系嘛？系咪遗传妈妈噶呢一啲？我又开始又归咎于我老婆啦。 你老婆听紧我，你系咪真要归咎妈妈先？定还是系后天嘅训练未足够咋？ 其实系我少时间陪佢玩，不过呢个真嘅。其实我觉得呢个同即系当然啦，有时候就你话同自己本身个小朋友佢天生即系可能嗰个手眼脚啊协调啊，或者佢自己本身平衡力种种咧，或者有关，但系同时之间我都觉得后天咧，相比起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谂翻起 around 即系3、4岁啊，4、5岁、5、6岁呢啲阶段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因为冇咩玩啊，咁好多时候我哋就 系 就地取材。你基本上咧攞到啲咩就玩上手啊！咁当中有好多即系所谓嗰啲小朋友玩意咧，都系不外乎就系唔知执起啲嘢掉，掉完之后踎低执，执完之后又再掉远啲，之后又踎低再执过，咁啊追追逐逐跑跑跳跳咁样嘅。可能因为你细个玩嘅呢一类游戏比较多咧，令到你可能喺嗰个即系身体上面嘅协调啊、手啊、脚啊、眼啊，咁喺嗰方面嘅控制咧，系真系比好多而家今时今日嘅小朋友好噶、啊。 都系嘅，即系你唔好话。你自己望住你小朋友啦，我望住嗰个1岁多少少嘅小朋友咧，我都觉得啊，好似而家咧啲玩具虽然越嚟越靓啦，同埋精致啦，但系感觉上咧就好似有少少令到佢嗰个发展咧系好单一向嘅，就冇得探索啦，同埋去透过唔同嘅变化去训练不同嘅肌肉。咁我谂翻起，例如我细个咧。即系虽然我都同你争少少啦，年纪上边，但系其实我细个， 其实我哋同辈嘅， 但系你又想啦，乌嘉伦。 其实我系应该嗌你姐姐噶嘛，系嘛？ 会唔会啊？跟住咧，因为我谂起我细个咧，屋企我都会同细佬咧喺屋企玩跳橡筋绳啊。 哦，系啊，你细佬会陪你玩噶？ 会噶。 但系跳橡筋绳唔系应该至少要有3个人嘅咩？ 唔系嗱，呢一个就系犀利啦。我哋 起晒痰咁，兄弟 系咧 点啊？ 唔系见到你唔使担心。 我知道，我就系觉得你明明见到我都起痰咁奇怪，有少少呢啲咁嘅深夜时分，即刻寒一寒啊嘛。 你就想啦。 我就谂会发生咩事咧？啊，咁你都系讲翻你嗰条橡筋绳啦。 因为咧，我哋系会将嗰条橡筋绳咧箍落一个凳 pan 嗰度玩嘅，咁、哦、就变咗咧喺屋企就可以玩橡筋绳啦。咁、哦、但系你都知道橡筋绳好多时候都系翘嚟翘去啊，又跳啊，又要左左右右咁样咧。其实吓、啊，我而家谂翻转头。好似我以前做运动员训练嗰啲 speed ladder， 即系速度梯，唔知道你有冇见过？ 我知， 两条布，跟住中间咧有一啲胶嘅，可能胶片或者一啲系布带咁样啦，就好似一条梯咁样嘅。原来细个已经做紧一啲 speed ladder 嘅训练啦。 喂，但我想问你，今时今日你仲记唔记得点样玩啊？橡筋绳有冇印象噶？ 我就系记得有一关咧，系唔知点样要用只脚咧，好似翘嚟翘去，然后再。跳翻入去咁样嘅， 即系唔记得啦。 真系唔记得。 讲完之后，因为其实我细个嘅时候都有个迷思噶嘛。嗯、你一到小学嘅时候咧，放小息，咁男嘅就可能一班男仔踢毽啦。 系。 其实今时今日你已经好少见到有得卖。我对上一次玩咧就系、是、早两三个礼拜，好难得就入去南丫岛嘅时候咧，咁其中一个朋友咧，佢行过一间士多有，但系同我哋细个玩嗰只好唔同噶啦。因为细个嘅咧，我唔知阿尼高细个有冇即系同啲男仔一齐玩啦。 系 嗰啲毽咧，通常就系、是、佢系用一沓嗰啲硬纸啊，或者布纸啊， 嗯、 即系整成，跟住后屘插几条羽毛噶嘛。但我哋买到嗰啲现成嗰只咧，已经唔系纸做噶啦，系变咗好似类似系啲胶片咁样嘅形式去做嘅，即系可能感觉会襟玩啲啦吓。咁、 哦、 即系虽然你话都系玩翻细个玩嘅仪式玩意，咁但系就即系已经好似冇咗以前嗰啲嘅情怀，但唔紧要啦吓。嗱咁嗱，而女仔咧通常就小息嘅时候，佢哋就 系、玩 橡筋绳噶嘛。其实我有曾经咧试过好奇嘅情况之下，问下可唔可以侵埋我玩啊？ 系你好奇系橡筋绳定还是好奇嗰班女仔啊？ 梗系橡筋绳啦，系咪先？我细个嘅时候点会识呢一啲嘢嘅咧？姐姐可唔可以教我玩橡筋绳？我唔识跳噶，你最好捉住我脚仔跳啦，咁样唔通大佬？咁啊，于是乎咧，咁啊，即系加入一齐玩，但系我觉得系好复杂嘅，同、埋我成日都有个迷思就系咧，系咪间间学校个玩法都唔同？即系因为照旧好似。你剛才講是過關的嘛，即是你是要跳過一連串的即是步驟，你才叫完成，完成之後那條橡筋繩呢就會是向上升的嘛。咁、如是者你升得越高即代表你越勁啦。 咁、 但我是完全是學唔識，我冇呢方面嘅天分。 因為我記得嗰時玩呢就是總之有一連串嘅動作嘅，咁你完成咗 A 嗰個動作啦，你假設可能係由橡筋繩外邊跳到入去，然後跳一輪花式，然後再跳翻出嚟，然後冇跌過或者冇棘錯繩嘅話咧，咁你就成功過關嘅咁樣嘅。但係你而家叫我再諗翻點玩啦，我真係～ 你记唔记得咁？你跳到最高跳到几高啊？ 哇！ 我谂都系膝头哥嘅啫。 咁上下啦，真系唔系好记得啦。 膝头哥劲渣，唔系咁嗱。但系真系我想讲话，即系有时候呢一啲平时我哋咧小玩意嘅表现咧，往往就系反映出一个小朋友究竟佢嗰个嘅手眼脚啊系协唔协调啦吓。咁嗱，但系咧有啲家长啊，今时今日都甚至乎会捞乱嘅。即系我对上一次咧，我见到咧有个唔记得咗系妈妈，好似系妈妈定系爸爸咧。总之系教个小朋友一啲嘢嘅，好似喺公园度同佢玩啦。咁、佢其实唔系真系认真话个小朋友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喺度玩紧嗰啲类似系打羽毛球嗰啲咧。咁揸住块球拍咁样拍个羽毛球嗰个啊，拍翻转头咁。咁当中嘅小朋友咧就拍咗好几次，都拍唔中个羽毛球。咁跟住后屘咧，嗰个嘅家长咧，咁就对住个小朋友讲啦：乜你咁蠢噶？学几都学唔。嗱，佢唔系认真闹个小朋友嘅，咁但系咧嗱，呢一个位咧，我就觉得咧有少少唔够正确啦，因为一个人咧，佢拍唔中个羽毛球咧，同佢蠢同埋聪明系冇关 系， 系反而系在于咧，究竟佢嗰个手啊，佢对眼啊，同埋佢嗰个脚个身体协唔协调，先至可以打到嗰个波噶嘛？ 系啊，同埋因为咧，好多时候就系嗰个眼睛望到嗰个羽毛球嗰个距离感啊，即系例如个波远处飞埋嚟啦，喺边一个时候出手打咧，其实呢一个系好关乎你个手脚。眼嘅協調啦，咁所以咧，有時候其實有一啲父母會特登買一啲個球柄比較短啲嗰啲球拍俾小朋友嘅，因為相對地佢哋易啲控制， 容易啲掌握。 係啦，嗰、那個距離感咧就冇話成人球拍咁遠啊，佢哋知道嗰個出手嘅時間係幾時。咁但係咧，我見到好多小朋友。 去参与运动嘅时候啦，当然大家都可能好着眼就是、啊，究竟可能今次个比赛我个小朋友个表现系点？但系其实咧协调性对于佢个运动表现都非常之重要嘅。但系呢一样嘢咧，好似仿佛好多人都会慢慢咁忽略，因为大家都觉得速度啦、力量啦先系最紧要，反而协调性咧就好似少啲去留意咁样。 系啊，讲到呢个协调性咧，其实即系我同阿 Nicole， 因为即系我谂我哋都系比较细个系运动类型多啲啲嘅，咁仿佛协调性呢样嘢，究竟喺我哋嘅人生入边有冇试过出现一个不协调性咧？吓，最后翻嚟研究下。 胡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我记得喺我读书嘅时候咧，即系身边有啲同学仔咧，就即系会羡慕啊！羡慕咩咧？就系话啊，点解胡嘉伦？因为我细个咧就踢波嘅，咁我先系踢波先嘅，跟住后屘就打篮球啦。咁踢波你知啊，曾几何时我哋成日睇嗰啲即系世界杯啊，又或者睇嗰啲唔同嘅球赛啊。咁当时冇而家咁发达嘅，你要睇嗰啲片段唔算容易嘅。咁但系当你睇到啊，例如话啊，真系唔知可能斯丹式转身嗰类咁先算啦，或者哇朗拿颠奴嗰啲假脚啊。喺嗰啲插花，你即系其实你一睇完之后咧，就会嗰个画面烙印咗喺你个脑入面啦。咁于是乎，我哋就会喺自己嘅球场啊，自己嘅 home course 嗰度咧，就不停苦练噶啦嘛。咁对某啲嘅小朋友嚟讲咧，嗰一个技巧嘅掌握咧，有啲系会易上手一啲嘅，有啲咧就好烦恼啦。啊，点解对你嚟讲嗰个 move 系咁容易做到嘅咧？而点解我不停咁样苦练都做唔到嘅咧？咁有时候咧就会啲朋友仔就走嚟同你请教啦，咁我算係比较叫做好彩嘅一群。因为即係对我嚟讲，例如话我睇完一啲嘢之后呢，我要将嗰个嘅动作即係化为己用嘅话呢，对我嚟讲唔算难，除非本身嗰个即係可能体型限制啦，你做唔到就做唔到。因为真係㗎喎，例如话假设篮球咁样先算啦，有一啲所谓嗰啲。 即係你要爆篮就做唔到啦。 嗰啲唔使讲啦，即係入樽嗰啲唔得啦大佬啊。咪除非有啲肌肉训练你可以嘅。即係我见过有啲五尺六寸高嘅呢可以入到樽嘅。真係佢哋做嗰啲深樽啊，不停锻炼自己嗰啲嘅脚肌呢个爆炸力咧，佢哋有自己一套嘅训练模式嘅。咁但我讲紧嘅，即系有时候因为你知，例如话黑人，咁我身边有一啲嘅黑人朋友嗰时候打篮球都识嘅，即系对佢哋嚟讲啊，本身佢哋即系话控球啊、拍波啊，佢哋掌握嗰个节奏咧，系唔似即系单纯地系即系拍紧个篮球嘅，佢哋系有少少结合咗好似即系跳舞咁嘅元素喺入面，你系会觉得系好有节奏感嘅。咁嗰一样嘢咧，本身系好似系与生俱来一般嘅。咁而我想讲嗰一样嘢就系、是。在你即係去掌握呢啲嘅時候咧，有啲人咧佢掌握呢樣嘢係真係比較容易啲，有啲咧就好苦惱，哇！點解我咁難掌握嘅咧？咁就會向其他身邊一啲即係比較叻嘅朋友去請教啦。咁我唔知阿 Nicole 你即係以前你都算係比較協調嗰一群嚟噶嘛，係嘛？ 係嘅，即係你對比一般嘅學生咧，我的確係比較協調嗰一群嘅，因為咧我就即係你都知啦，我就做過呢、這個。爬艇嘅运动员啦，但其实我爬艇之前咧，我都玩过一大段时间体操嘅，咁所以咧体操对于个平衡啦，同埋手脚协调就个要求更加高啦。咁所以相对一般，例如冇乜玩运动嘅同学咧，我的确系比较协调嘅。咁所以运动堂老师又话，唔知喺边一度掉个波过嚟咧，通常我都系，吴永熙过嚟示范， 示范即系成班人都需要做示范嗰个啊。 系啦，通常都系咁样嘅。咁嗰个时候咧，你都话 OK 好啦，我嚟啦咁样。因为你知道去教一啲新嘅指令啊，或者新嘅运动方法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手脚协调嗰个能力高啲，系会易啲适应嗰个新嘅活动或者新嘅动作嘅。咁通常老师都会叫你出嚟示范噶嘛。 我谂可能喺小时候嘅即系当个小朋友咧未长大，其实做父母嘅都可以留意到一下噶咯。一个小朋友究竟佢嘅即系手脚啊、手眼四肢啊协唔协调啊，协调程度点样样咧？首先我唔知啊，因为Nicole而家屋企都有啲小朋友啦，其实已经可以从中咧睇佢平时嘅生活咧，已经观察到究竟佢手眼脚协唔协调嘅。 系因为我例如其实佢而家就14个月大啦，咁你都知道小朋友嗰个成长好急速噶嘛，咁我谂翻2个月之前咧，你已经睇到而家系叻咗好多噶啦，佢而家识得咧，即系佢而家虽然行路啊嗰啲都冇乜问题啦，但系其实你见到佢而家攞嘢同埋指嘢， 執嘢，甚至乎你俾個波佢咧，佢想即刻搶埋你嗰個動作咧，其實快咗好多。佢、之前咧，你感覺到佢係個距離感係未掌握到嘅，即係個波，哇到啦到啦到啦！原來我而家呢個時候就要伸隻手出嚟攞，其實係未做到啦。咁所以原來嗰個小朋友嘅敏捷度嗰個轉變都真係幾多嘅， 係啊，好快噶。咁所以嗱，即係如果做家長啊，尤其是好似我咁樣啦，都叫做係新手爸爸媽媽，你嘅小朋友唔係好大嘅話咧，咁可以不妨留意多啲。咁咧之後就從中可能咧有一啲嘅遊戲啊，或者可能同佢相處入邊一啲嘅互動啊，可以有一啲嘅調節。嗱，咁首先留意一下就咩咧？你嘅小朋友容唔容易跌？即系真系啊！我个小朋友真系容易跌嘅，咁你就要留意一下究竟系咩原因令到佢容易跌啦。即系例如话系咪佢着嘅鞋嘅 size 系咪唔啱啊？ 即系买得太大啦， 或者佢衣着打扮啦。如果唔系呢一啲，佢可能真系赤住脚都好容易会跌嘅话咧，咁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咯。即系证明可能佢有时候佢望到嘅，同佢四肢嘅协调嘅配合啊，每个人行走嘅时候个身体嘅摆动啊，即系可能喺呢一方面咧，佢仲要花一啲功夫时间去慢慢协调，先至令到佢冇。容易跌嘅，咁如果佢真系成日跌嘅话咧，呢、這个第一样要留意先啦。咁而另外咧，即系你点样知道究竟佢嘅手眼系协唔协调咧？就系好多时候咧，你同佢玩嗰啲填色啊，嗰啲咧有时候咧，依家坊间好多噶嘛，你可能唔知买一本杂志又好啊，买啲报纸又好啊，咁佢咪有啲一格格俾你自己填颜色嘅。咁你俾自己小朋友去填下，睇下咧究竟佢填颜色嘅时候会唔会出界？咁如果咧佢例如话填颜色会出界啊，有时候揸笔咧，即系写字都写得好似好辛苦咁样嘅话咧，可能证明佢就系嗰个空间感嘅掌握咧就比较差。咁佢尤其是控制自己手部啊，嗰、那个灵巧度咧，都仲喺度探索紧。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亦都可能如果佢系有即系稍微啊要进步嘅话咧，咁就要即系多加留意啊，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嘅活动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小游戏啊，去令到佢呢一方面有所提升啦。 系啊，不过你讲到手眼协调咧，我早排喺网上面都见到一个系训练手眼协调嘅健康操，转头翻嚟教下你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手眼脚协调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即系。近年大家会关注多啲嘅一回事，因为諗返起我細个嘅时候，其实我爸妈都好似唔好理呢一样嘢。即係真係喎，不过可能因为当年就感觉係好似我头先讲过啦，大家平时喺屋企啊，你都无所事事啊，好多嘢你要真係有娱乐嘅话都係自己动手动脚去做。点同而家我个仔啊，又或者我身边嗰啲朋友嘅仔女啊，长时间都系坐喺个电视面前啊，唔系对住电视啊，对住电脑啊，唔系对住电脑，对住手机啊。基本上净系坐喺度，净系靠对眼望嘢咧，已经可以打发咗好多嘅时间啊嘛。 系啊，就唔需要用到手眼脚协调啦，只系眼嘅协调，追住嗰个电视荧幕上面嘅公仔走嚟走去。同埋咧，我又觉得而家咧真系嘅，好似啲玩具咧。越嚟越靚嘅時候咧，就真係少咗個變化。即係你即使走去遊樂場咁樣都係啦。以前嗰啲爬行架咧，多咗好，即係有好多攀爬架係可能一個成網咁樣，咁你就可以隨意爬嚟爬去。其實對於手腳協調都好緊要噶嘛。但係而家咧，好似多咗嗰啲遊樂設施咧，都主要係一啲。胶嘅幼儿多少少嘅，就系上滑梯为主嘅，咁就少咗嗰啲攀爬嘅绳网，咁就对于可能细路仔，例如小学放学之后去玩啊，希望可以叫做从娱乐又或者活动入边训练手脚协调嘅机会又少咗咁样啦。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咧，就系我早排去咗冲绳啦，然后冲绳咧，我喺嗰一个水族馆啦，大家都听成日听啊水族馆，咁啊落去水族馆之前咧，就有一个好大。 哦，知啊！ 超大嘅城隍镇， 系我见过啊！ 哇，我见到真系觉得好幸福啊！直情呢一个咁嘅城隍镇咧，香港应该入场费$100嘅，嗰度系唔使 钱 嘅， 随便俾你玩啊嘛！ 系啦，跟住你就见到系例如十岁嘅小朋友有一套玩法，三岁嘅小朋友又有另一套玩法，咁就好似喺从中咧系可以训练多啲肌肉协调嘅动作咁样。 系咁啊，嗱，讲到手眼四肢嘅协调咧，咁其实就即系可以话有。三种的类别的 首先第一種嘅類別咧，就係講求呢一個嘅手工技巧。點樣為之手工技巧咧？即係基本上就係一啲你對於執到個物件之後嗰、那個擺放嘅精確度啊。即係例如話，可能你執到一個眼仔，你擺落個小錢箱入面，又或者可能例如話你幫自己扣樓啊，例如話你穿珠仔啊，呢一啲全部都係一啲嘅手工技巧嚟嘅。咁而第二個類別咧就係辨識空間感啦。咁基本上辨識空間感嘅即係喺日常生活入面咧，你好多時候都會感受用到噶啦。即係例如話，我攞起嗰隻杯啊，我攞起嗰支筆啊，跟住寫字寫喺嗰個方格入面啊，呢一啲咧都係叫做辨識空間感嘅。咁而當中空間感亦都包含就係咩咧？就係一啲拋接嘅技巧啦。即係尤其是喺球類，我哋經常就係運用得到噶啦。嗱，呢啲全部都空間感嚟噶啦。例如話頭先阿力哥有講過打羽毛球嘅，嗰支球拍嘅長度你計算咗啦，你點樣揮動嘅時候個波飛出嚟嗰個嘅速度啊，打落去啊，全部都係靠你對於空間個感知而進行嘅。咁而第三類咧就係、是、平衡能力啦。咁即係一個小朋友嘅平衡嘅能力有幾高呢？即係佢係咪容易跌到呢？佢可唔可以單腳企呢？即係呢，我唔知啊，你哥會唔會，你細個時候你識唔識踩單車㗎？ 我識， 你識㗎嘛？你記唔記得你學踩單車嘅過程係點樣？ 哇，講起學踩單車就好笑啦，因為我嗰時呢就係、是、我有家姐嘅，咁佢就買咗架單車喺屋企，咁啊兩個碌嘅，跟住之後呢我就日日喺屋企，其實只係坐上架單車，我希望呢雙腳離地坐到喺架單車度幾秒咁樣，但當然啦，你都知道其實單車要平衡就唔係靜止嘅時候去平衡啦， 係要喐噶嘛， 而係喐動嘅時候你先可以平衡到噶嘛。咁就每日咧就係喺度訓練啦，就係、是、坐咗上去，得咗左右搖下搖下，咦得咗喎，好快咁樣數一二三咁樣。咁當然啦，之後就係落到真係實地街道上邊啦，開始摸索咧，你先知道學踩單車。但係講起踩單車咧，早排我見到網上邊咧。而家你知唔知道一堂学踩单车要四位数字啊？ 唔系啩？ 系啊。 唔系，不过又讲真，坊间有一啲即系可能小铺啦，甚至乎一啲即系即系私人教练，其实佢哋义务唔收钱嘅，我都见过有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教大家踩单车嘅都有见过嘅。 系啊，系有嘅。咁但系我早排真系好好奇，我都唔知系真定假啦。我有个朋友就转发咗嗰一个学踩单车嘅贴文，然后就系四位数字招生，我就发觉原来我细个都真系帮阿爸妈悭咗唔少。 不过其实如果你问我嘅话，而家真系俾你去练习平衡嘅器材系多咗好多。即系嗱，谂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咁主要都系可能踩下单车啊，再唔系咪可能你咪踩下 roller 咁样样呢一类啦。 同埋我细个咧，屋企有一个健身球啊，我好中意玩嘅。 即系点啊？瞓喺上面嗰啲碌下碌下嗰类、 其实唔系嘅，系好大个嘅。其实嗱，细个嘅时候都去到我腰咁上下高噶啦。咁但系当然我大大下个波就越嚟越细啦。咁然后咧，你就坐喺个健身球上边。咁你我就成日嗰时 碌下碌下嗰个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成日咧就系温书温到闷啊嘛。 就去碌啦。 就去碌啦。就同阿妈讲我要去坐下嗰个波。又或者将嗰、那个将张凳咧换作呢一个健身球。咁就坐喺个波度，咁其实你都系坐唔定啫，靓妹嘅时候，咁就话要坐喺嗰个波度先可以继续温书。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啲用嘅，即系对于平衡力啊，同埋你例如你开头咁就梗系双手要张开啦，但系耐啲嘅时候，原来你放低两只手，单靠你好微细嘅身体喐动咧，都平衡到嘅咁样咯。 系咁而家就甚至乎除咗你话即系健康球，因为我就细个真系冇噶呢样嘢，听就听过，见就见过，但屋企冇嘅呢样嘢。 系 咁单车反而有嘅，即系又系嗱嗰阵时候又系悭钱啦。如果你讲话而家要四位数字去上单车堂，我细个嘅时候系原本买啲单车咧，你拆咗两个辅助辘之后，跟住系开始起飞噶啦嘛，喺边条街道就开始起飞噶啦嘛， 自己嚟噶啦， 跟住好快就慢慢就即系学识踩啦，咁但系而家就更加方便，即系你又见到喺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板车啊、滑板啊、蛇板啊，甚至乎即系而家你有时候咧，你咪可能即系上网咪话买嗰啲唔知企喺上面就会自己滚动嗰啲嘅电动嗰啲辅助器材咧、即系嗱好多啊，即系而亦都可以能够提起你真系去玩个兴趣，争在就系、是、啊你究竟会唔会欣赏啊，你中唔中意玩咁解嘅啫。 系，不过我试过你头先讲嗰 啲电动车呢，即係企喺上面好似一塊板，然后呢就靠你身体前后嗰个重心然后去控制佢咁样㗎嘛。哇，其实都几难玩㗎，我自己觉得。因为你变相呢，你係要同嗰一旧咁样嘅机器呢融为一体嘅。即係你本身控制嘅只係你嘅手同脚啦，但係你又要想象到嗰一旧嘢同你嘅身体係融为一体，然后嗰一旧嘢又控制晒你成个身体嘅运动，其实係我觉得啊，嗰需要嘅协调能力系更加高嘅，比单车。 系，不过我觉得呢一个就可以话系你一上手嘅话咧，就记一世嘅，即系真系个感觉咧，似系踩单车一样嘅。即系嗱，因为我印象中嗱，踩单车大家可能好多呢一方面嘅经验啦，但我曾经咧就玩过一样嘢叫蛇板啊，呢一样嘢咧，其实今时今日咧喺坊间比较少揾到噶啦，因为咧可能大家取而代之玩多啲嘅咧，就系嗰啲叫做即系有碌嘅滑浪板啊，就 系 咧两块板前后嗰种咧。即系两只脚，一个前一个后，跟住前后搭后咁样咧，咁架车就会因应你嗰块板嘅扭动咧，而就会向前喐嘅。 系。 咁但系咧，当时咧我就玩过一只咧叫做蛇板嘅，因为呢一只点解呢样嘢叫蛇板咧？系当佢即系移动嘅时候咧，就好似条蛇咁嘅。 系。 其实简单嚟讲就你企咗一块类似系滑板嘅嘢上面。 系。 咁但系咧， 但系通常分开左右两边咁样嘅。 分开咗两边嗰一块嘅。 水滴形咁样，然后对黐住咁样。 系啦。咁而嗰个蛇板咧，就中间佢有一条框嘅，咁咧就有两块即系类似只脚掌咁嘅板嘅大细啦，就放喺上面。你企喺上面咧，就内八字、外八字、内八字咁样喐嘅话咧，佢慢慢咧就好似条蛇咁样样去滚动噶啦。 哦，原来系内八字、外八字噶。 系啊，呢一个系蛇板嘅玩法，同我头先讲话有碌嗰只嘅滑浪板嘅玩法系唔同嘅。咁嗱，初咧我见因为我朋友首先即系讲紧呢一个系咸丰年代嘅事嚟嘅，而家唔系啲咩新鲜嘢。但我想讲喺学玩呢一样嘢过程入面咧，一开始你见到呢个朋友仔玩，话觉得好似好难掌握喎。但系原来咧，当你即系吓花少少时间，即系都唔系好耐，我去学识呢一样嘢嘅玩法咧，其实都系只不过咗花咗唔知个零两个钟头嘅啫。 哇，咁呢个几劲！ 系即系当你掌握到之后咧，你就会记得之后，你就算若干年冇玩，你再玩翻嘅话，你都知道点样样喐动嘅系。 系因为嗰种系好微细嘅身体动作，我谂同如果咁讲嘅话，同你溜冰一样啫。即系你着起嗰对溜冰鞋，你唔好惊踏出第一步，然后你学识咗溜冰之后，你永远都记得嗰种感觉噶嘛。你唔会因为你我十年冇溜，所以我又唔记得咁样。咁我觉得呢一种，你咁样讲，我又有少少想挑战下嗰块蛇板。我 有机会真系搵翻嚟，大家一齐玩一下。 好啊，好啊。 头先咧 ，Nicole 就有讲过啦，即系佢就话有一啲嘅运动，其实咧唔单止系小朋友嘅，甚至乎系成年人啊、大朋友啊，你都可以咧做下，咁咧可以训练到自己嗰个嘅手眼肢体协调性 嘅 喎。 系因为咧，我早排就喺台湾嘅网站上边咧，就见到有一位嘅物理治疗师介绍呢一套手眼协调嘅健康操啦。咁啊，乌嘉伦，我哋而家一齐试下，不如你想要个大动作版定系小动作版呢？ 先嚟一个大动作先啦，是但啦，先苦后甜嘅感觉，好似大动作系咪难啲，我都唔知道。 我又觉得大动作咧又好似易少少嘅。 哦，系啊，咁啊，先甜后苦咯，大动作先啦。 OK 啦，嗱咁咧，首先咧开始个动作嘅时候就要揾张凳坐低啦。咁啊，你幻想你两个膊头，即系左膊头、右膊头。右膝头、左膝头咧，就系四点嚟嘅。 四点系啦， 系啦，四点嚟嘅。咁然后咧，你就双手咧系要放喺膊头上边。 好，即系右手就放右膊头，左手咧就放左膊头。 系啦，咁然后咧， 垫住嘅， 系啦，垫住嘅。咁我头先咪讲咗四点嘅。咁之后咧，你嘅动作就非常之简单。咁就 系 咧，两只手 系顺时针， 顺时针咁移动。咁即系例如你右手而家喺右膊头噶嘛。咁下一个点咧就去咗左膊头。 即系右手去左膊头。 系啦。之后就左手就落去左膝头啦，因为顺时针移动啊嘛。 OK OK， 明 白。跟住之后再下一个步骤，你而家左手喺左膝头嘛，咁就移过去右膝头。 系， 然后你只右手喺左膊头咧就移落去 左膝头。 哦 ，OK， 咁啊，而家咧两只手都系膝头哥，不过交叉手嘅。 系啦，咁但系嗱，头先我系逐只手逐只手讲啊嘛，咁但系咧嗰个健康操咧就系两只手一齐去进行嘅， 同时间进行去做嘅。 系啦，咁就即系。一嗱，假設係四點嘅話，就一個係一二三四，然後另一個就係二三四一咁樣移動啦，明唔明白？ 哦，咁我而家試一次先啦，首先啊，兩隻手放 兩隻手喺膊頭上面啦， 跟住褪咗， 係 褪咗，誒褪翻落去再上去。咦，我好似都掌握到喎，我掌握到。 但 係 因為中間咧， 我而家一路做一路講嘢喎。 嗱，因為中間咧去到膝頭移動嗰度咧，係有少少交叉手噶嘛，你感唔感覺到先？咁嗰度咧，啲人就會開始好混亂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咁樣都 OK 嘅話咧，咁你嘅手眼協調啊，應該都唔錯嘅。 哇！我直頭覺得我滿分添啦，應該 係咪啊？ 做得好快喎、啊！呢、這個真係嗱，如果大家唔相信嘅，我哋係咪要拍片為證定係點？ 我幫你拍片好嗎？ 拍片為證，幾快手，哇！神速咁樣樣。咁呢一個喂。感覺我喺呢一個嘅小運動入面都算係合格有餘啊！ 係啦，因為嗰個物理治療師咧就話好多人咧諗完個動作咧，其實隻手就喐得唔夠快，咁、所以如果透過呢一個訓練咧，就可以令到你腦部啦同埋手嗰個協調會高啲，同埋個能力好啲。 不過呢個我覺得咧，就算你啱啱開始做嘅時候，你可能會掉亂啊。 嗯。 咁但係我相信，只要你由慢慢開始做起嘅話咧，應該就唔係太難嘅。 係啦，我覺得會唔係好難， 習慣會適應到，慢慢越做越快都冇問題。 係，同埋我相信你呢個手部嘅動作都平時會喐動嘅一個範圍，即係唔會話特別要用到一啲好微細嘅肌肉啦。不過佢講嗰一套細動作嘅健康操咧。就要喐到你啲手指嘅肌肉啦。 哇，這个好似难啲喎。 系啦， 点样啊？ 嗱，呢个细动作嘅健康操咧，就系首先你掌心向住自己啦。 掌心向住自己， 然后就握实个拳头啦。 好，我握实个拳头啦。OK， 系啦， 两只手都揸拳头嘛。 两只手都揸拳头嘅。 OK， 好。 咁阵间咧开始嘅时候咧，两只手系要左边、右边咁样移动嘅。 左右 移动咁样。 即系嗱，其实基本上嘅手踭都系 position 啦。 系啦。 咁但系咧就会只拳头就 左右咁样移动啦。 拳头左右移动啦。 系啦，咁喺你拳头左右移动嘅时候咧，佢就加多一样嘢。咁如果你移去左边嘅话咧。 移去左边嘅话， 移去左边嘅话咧，就系、是、左边手指公伸出嚟，同埋右边手指尾伸出嚟。 哦， 系啦，指向左边，两边一齐指向左边。 即系如果两只手都系移左边嘅话咧，咁最左边嗰两只手指啊，即系分别系左手嘅手指公同埋右手嘅手指尾咧、就伸出嚟指住同一个方向啦。 指住左边啦。 OK。 咁然后当你移去右边嘅时候咧，就 收翻 右手指啦。系啦，就系右边嘅手指公同埋左边嘅手指尾伸出嚟就指。得唔得咧？喂，你开始有少少手 唔系喂，嗱呢个 协调咯。 喂，呢个系难啲喎，呢个 系咪开始出现嗰个六字啊？ 系啊，六字系出现咗个六字，即系六指琴嗰呢个，即系嗰啲叫手指嗰啲 sign 咧，sign language 咧，有时候不自觉就系手指尾同埋手指公同时伸出嚟咯。啱啱当你交接嘅时候，就会不自觉伸出嚟咯。同埋我起码感觉咧，嗱，虽然如果你真系好。嘅集中去做嘅话咧，我都做到嘅。 系 嗱，而家我开始做到，顺咯。 快啲！ 但系一快就唔得，你一打断我就即刻乱啦。即系我觉得感觉咧系呢一个系难啲嘅地方，就是、起码我都要集中咯。如果一路讲嘢一路做嘅话咧，咁就好似会乱啦。 同埋我开头嘅时候，我觉得因为手指尾嗰个肌肉咧，好似唔系好灵活啊。即系佢会伸出嚟嘅时候咧、好似个脑同埋只手协调 有少少抽筋咁样样，劲乱咯。 伸埋其他啲手。出嚟，或者即手指公收唔切翻去 咁啊，所以嗱，今晚即系大家如果有啲时间啊，话可以跟翻呢两套嘅运动，自己多多锻炼一下，训练下自己嘅手脑协调啦吓。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